似，唱不出一息半支。当今日无恩怨这般有没有轻重，这段情路不要武功，爱恨两难容，只怕热泪不怕刀锋，手中有剑眼前有你，偏偏都一一破空。当今日无恩怨这般有没有轻重，只要情路不要武功，爱恨两难容，只怕热泪不怕刀锋，手中有剑眼前有你，可不可一生抱拥。 最晴朗、最开阔的天空，伴奏摩天。 算是换不了爱情的心动，让自己放轻松，什么都能想通，说爱你爱我脸就红。回到最初最清凉最开阔的天空，算怎么天都别挡住彩虹，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涛汹，风流淹没红尘中，大浪淘尽多少痴情种。雷峰塔呀白娘子，红楼梦中梦难醒，千古绝唱尽无尽。情总被无情伤，将女哭长城，千古绝唱谁人听，梁山伯如银丹，千古绝唱长到今，梦将女哭长城，千古绝唱谁人听，

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 动容。 经典九六九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工作日的第一天，九六九继续在这里陪伴你。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《就是爱你》。这首歌在2006年和2010年都获得了金曲奖，并收录在陶喆2005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《太平盛世》中。那轻松的节奏，希望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。听到陶喆《就是爱你》。 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像绿洲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跟我翅膀，让我飞给有回去的我。我愿意，真的愿意付出所有，也要保护你。 最后的结局。